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九点半而家， 天 上九点半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电台节目表示，上任四年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人要求他落台，是政治的本质。而今届政府触碰很多老大难问题，例如是政改，又要处理争议较大的议题，例如是标准工时和退休保障。他强调管治班子一步步落实他的竞选政纲，大部分都已经推行，也都认为他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梁振英又说，愿意成为中央和立法会议员之间的沟通桥梁，对于推动政改的时候未能够邀请全体议员见中央官员感到可惜。他又认为今个星期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议员会面，如果反应积极，取得好的成果，未来就有基础继续向前行。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会见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的决定，他相信今次是回归以来民主派首次和领导人公开获邀直接对话，极有可能是北京的意思。刘慧卿认为目前政府和泛民主派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举例说，中央和特区政府必须检讨为什么欢迎晚宴一件平常的事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波。他又对特区政府的公关表现表示失望，认为传媒到目前仍然未知当晚的采访安排是不能够接受。反问政府公开发帖邀请议员，为什么要收收埋埋，不敢向记者证实，促请尽快和传媒沟通，容许记者会面前拍摄。葵涌一个酒店地盘朝早发生火警，事件中没人受伤。现场在葵涌和宜合道和蓝田道交界，清晨五点几，一个酒店地盘起火，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现场没人受伤，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台湾海巡署在高雄检获120块海洛英砖，一共重45.6公斤，市值大约3亿元新台币，折合超过7000万港元，检获的数量是当地历年来最多。海巡署早前根据线报得知目标男子近日将运输大批毒品往南部。海巡署表示，这一批海洛英经稀释之后可以给超过450万人使用，相当于五分之一的台湾人。而涉案的59岁男子被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沿岸有薄雾，有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会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会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有间天色渐转明朗，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湿度91%。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信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信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不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夏日炎炎 最好眠 嘅。 咁咧就夏天咧，原来咧根据李居明讲咧，就风水佬唔讲风水嘅，原来咧就讲下其他嘢。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又破例讲少啲风水，咁啊讲下其他咧，大家咧好有兴趣嘅八八卦卦嘅嘢啦。咁啊，第一样嘢就讲到旅游啊。咁啊，旅游咧就两位拍档都知道，我哋以前曾经讲过噶。咁啊，旅游咧最好就拣吉日出门， 系啊， 吉日翻嚟， 系 翻嚟都要吉日， 系 你明唔明啊？咁啊，当然如果你系去旅行系帮衬最最出名嗰间旅行社咧，旅行公司咧，当然我呢度又劏条线啦。咁你要睇下李居明嘅粤剧咯，我话粤剧登录咗喺航空公司嘅飞机上边， 系 呢样嘢又系我嘅创举， 我睇咗啦， 你有睇啊？ 我睇咗啦，我知道啦，我见到你啦，喺个睇个荧光幕度， 系啦， 见到你作品， 咁啊一 click 上去嗰个电视嗰度咧， 电视嗰格就见到啦， 叫李居明编撰， 冇错， 就金胎蝴蝶梦， 系啦系啦， 咁啊分两集嘅，两集咧，我日本咧，我自己即刻睇啦吓，哇，原来都睇唔完就已经要落机， 要落机啦， 即系冇办法睇得完，要翻嚟先睇得完。咁啊， 即系分两次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坐飞机去旅行，而系去帮衬嗰间最红嗰间咧， 系 咁啊，差唔多咧，你又可以睇下李居明嘅粤剧，咁啊睇下点样啦。 系啦， 咁啊好啦，咁啊如果两位拍档啊，好不幸咁啊买唔到吉日嘅飞出门，咁啊好不幸出门嘅时候用个空日啦。咁我以前教过两位。喺空日里面出门嘅时间要做啲乜嘢㗎喎，要考啊你两个学生仔仲记唔记得我教先。 我係记得啦。 点样会具体讲嚟 呢，即係总之一到步嘅时候 一脚落地先。 右脚揽出个机门嗰陣时候就嗌声破。 係啦。 係啦。 咁就掂啦。 係啦。再驚啲呢就去到机场临截的士之前嗰陣门又破。破佢两次。 係。 咁就搞掂啦。 呢个好似你加料落。即系你举一反三都几快，咁你有咩唔掂？你成日破啦，系咪？ 系啊， 系。咁啊，林记，你去旅行有冇经验？系你有冇睇吉凶日噶啦？咁你旅行有冇撞过板咧？又 旅行有冇撞过板啊？ 嗱，我话俾你听，阿美仪先讲，你去旅行有冇一啲唔开心嘅经验啊？ 我有噶，我试过有一次去台湾旅行。前面架旅游车中咗落山，死咗两个人啊！ 哎呀， 好严重喎！ 咁即系 B 团啊嘛，我 B 团啊，你 系啊咁样，即系话如果令你坐嗰架车， 我真系我话我人咧好好运嘅，原本咧就应该咧系我哋行后，佢行先嘅。咁如果佢跌咗落去，我哋睇到可以救佢啦。就咁啱得咁巧咧，我咧横贯公路，哇！佢哋开今晚，我哋司机过佢头，咁啊过咗佢头。 哦， 点知嗰个 A 嗰个司机咧中眼瞓啊，中咗落山啊。 哦。 咁我最记得嗰、那个女导游啦，同埋嗰个司机过身。你知唔知我同佢个渊源几深？一个女导游，佢临走之前，我哋喺横贯公路一个嘅小食亭，佢系都要请我两姐妹食碗豆腐花。 哎呀， 佢话你两个咁得意，我请你食碗豆腐花咁样。 有玄机， 请完佢就走啦。 有玄机 系有玄机咧，我觉得点解个个都唔请佢，系都要请我哋两姐妹嗰阵时候好细个啫嘛，十零岁啊，即系几岁啫嘛。 结咗个缘。 佢真系啦，佢临走就系请我哋两个食碗豆腐花，跟住佢就就走 离去啦。 不过去旅行咧，就而家去东南亚咧，而家咁多地方咧，头先我睇落嚟咧，都觉得系 OK 噶。不过咧，如果大家咧即系多啲钱或者去远啲嘅地方旅行咧，都仲系要小心咧，就系即系欧洲，特别系法国同埋米兰啊嗰啲地方咧，而家嗰啲 下手 咧 系啊， 系我上次去咧，我哋都靓一嘢嘅。咁咧就要小心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咧系行香嚟借啦，即系行呢个 香晒借晒嚟第度 嗰度咧，佢嗰啲人咧喺嗰啲乞衣咧跪咗喺个地下嗰度咧要乞钱。咁以前我哋咪乞钱咪乞钱啦咩？但系嗰个乞衣咧系有手提电话嘅， 梗系啦，有组织嘅犯罪 咁咧，然后见到你咧系目标者之后咧，佢会打手提电话咧， 通知前面 嗰个人系留意边一个中国籍嘅某些男士或者女士咧，系可以缠住佢咧，系可以攞钱，只要你一揞个荷包出嚟，佢就会抢你或者咩。咁我咧就去到呢一个法国咧，就去呢个睇嗰啲靓嘢啦。咁咧就经过一间珠宝店咧，就有个女人突然间咧扑出嚟，一扑出嚟嘅时间咧，手上面揸住粒钻石， 哇！ 跟住咧佢指一指嗰间钻石店，指一指粒钻石，暗示咧嗰粒钻石咧就系啲人搬入去嘅时候咧系跌咗喺地下，佢执到。咁于是咧 就同你讲数，即系话喂，我哋一齐 执 到呢一钻石，不如我哋分钱啦。咁即系因为大家啲话讲唔掂啊嘛，因为我一睇我已经知道呢个系骗术。嗱，如果你贪心，你谂下，咦，系嗰间珠宝店跌咗粒钻石喺地下，而家我同嗰个鬼婆大家一齐 share 嗰粒钻石，咁咪大家坐低倾下数啦。只要佢嘅意思就话，你攞几多钱出嚟，我就俾粒钻石你，一人一半。咁当你一攞个荷包出嚟嘅时候咧，佢侧边已经有人咧会抢佢个荷包啦。或者系索性真系攞咗你嘅钱，不过你嗰粒钻石咧，原来就系假嘅，系咁样嚟到去搵食嘅。咁所以其实去欧洲咧，而家普遍嚟讲都知道噶啦。咁咧就的确嗰个盗匪嘅问题几严重啊， 严重啊。 咁啊，差唔多咧嗰啲劫咧。我因为要转房啦，咁咧就一转房嗰个 lift 咧去咗佢嗰个 key 咧去咗第二间房咧，卒之咧个 key 唔见咗，卒之咧原来嗰间酒店咧都唔知会唔会将我 key 打开咧研究错晒先， 有内鬼， 再转去第二度嘅，所以完全冇一个人可以信任。 法国连过关都偷嘢，你知唔知啊？ 系好严重。法国 过关啊 ，custom 系啊，照 X 光嗰部机啊，我爹哋等个人包落去啊，佢入边唔见咗啲欧罗。 而家我咪讲呢啲嘢咯。 是啊、 就 系 讲呢啲嘢啦，仲有一样嘢咧， 嗱、 大家小心咧，就行过街边咧，好多时我哋见到好多嗰啲餐厅啊，即系全部你知法国好兴咧，全部系喺晒街出边啲餐厅噶嘛，咁我哋咪攞住行李， 奶 风骚咁啊，埋去想话诶饮杯嘢啊，或者食饮翻个汤啊咁咧，喂，一攞嚟咧嗰个 menu 咧大到咧。 遮住晒噶嘛，系 咁你揸住个 menu 嘅时候，正中下怀， 系啊， 嗰一刹你一遮咧。你隔篱嗰个箧咧，就可能已经俾人哋咧 掹咗啦， 系掹咗。 哦， 咁所以嗰个人越热情话：，喂，埋嚟啦，我哋餐厅诶食嘢啦，你唔好咁兴奋住先。佢话嗱，你哋啲咁多行李摆好啊，小心嘢啊，跟住俾个 menu 你，个 menu 一摆喺你面前嘅时候一遮，乜鬼嘢都睇唔到。 咁多陷阱， 原来个 menu 就系个陷阱嚟嘅。 系、啊， 所以你唔讲唔知啦。不过呢啲咧就比较远啲嘅地方，讲近啲咧，暂时嚟讲咧， 亚洲区先。 亚洲区 O K， 台湾、日本、韩国 都可以啊。 泰国暂时、澳门全部冇问题， 冇问题哦、啊。 系得泰国有少少一个交叉。 系点解？ 就系、是、咧，如果你系想去某一间地方度做推拿咧，咁你俾个地址俾个司机咧。通常佢都唔会车你到目的地， 咁、啊、 通常佢会车咗去另一间嘅 sauna， 然后呢就逼你去嗰间， 然后就收回咗。 咁然后你话唔系，嗱我明明个地址 明明想去 A 嘅，你带我去 C 咗。佢唔睬你嘅，佢唔睬你，直成话呢间好，呢间好，呢间好。原来佢收咗钱咧，佢就负责车你嗰间。咁于是你俾乜嘢地址俾佢咧，佢都拒绝再车你。你再上嘅车，佢都话我唔车啦。 咁大整蛊？ 点解？因为佢已经收咗回佣。 收回佣啦，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哋阿黎经理咪教咯，就话如果你去某一间相熟嘅咧，最好附近揾一个，譬如话酒店啊，或者。啊、 其他嘅地标， 系啊， 叫佢攞车嚟接我哋啊！ 诶、 嗯 欸，有啲招咁嘅咩？ 有噶，可以噶、 哦，最安全呢一个办法。 系啦、 啊， 拖嗰个sauna 嗰度话，我而家有几多个人，几多位，你有冇车安排过嚟接我哋？咁、哦、啊最好啊，系啊， 点对点。 所以我呢度喺泰国打个小交叉咧、 就系呢个问题啦。 就系、是、呢个问题好唔舒服，呢样嘢系最近嘅事件。 系 啊。咁咧就去到日本咧又有个小交叉， 点解？ 就系、是、咧我哋香港人去到日本咧，而家有少少被歧视啦。 系啊， 真系啊， 有啊。 我半年前去过，都 OK、啊。 其实唔系，我其实呢个现状，我觉得几年前已经开始啦。 点样咧？江美仪，你又 我好记得咧，以前我哋日本咧，你啲人啲衫咧，佢系真系鞠躬啊，好开心。 系啊系啊， 几年前呢件衫佢已经接啦， 系 接你啊， 系啦，已经接啦。 日本、啊， 日本仲要三月大牌子嘅 counter。 哦，系咩？ 系几年前有啦，咁、我哋就话，咦，可能系开始，可能即系太多其他国家人啊，辛苦啦咁样。我今次净系，哇，我净觉得佢讨厌我哋啊。 系咩？ 系啊， 咁呢样嘢就你入到去咧，索性冇办法用最唔中意个招啦。 嗯， 你讲普通话吧，冇办法啦，因为佢哋唔中意中国人啊嘛。 佢唔中意， 咁于是你索性咪讲普通话咧，佢净揾个中国籍嘅人嚟 serve 你，咁咪搞掂。 哦 差唔多每间铺头都有人讲普通话 的。系啊，呢个成个个现象改变晒。以前咧，我朋友系日本留学生嚟噶嘛，佢以前佢做留学生做嘢系好困难噶，净可以匿喺厨房度洗碗啊、切菜啫。佢而家争住请啊， 冇错， 全部请晒留学生识讲广东话嘅国语优先考虑。 系，咁但系而家日本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有得退税，乜鬼嘢都退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排队咧排山猛，呢、這个又系另一个苦痛。 咁所以呢日本呢又好又唔好。 有又唔好。 咁呢就呢个礼拜呢我哋去日本就几好，因为啦啱啱呢嗰个五一黄金周前后呢正英英。咁所以呢就几好。咁呢就返嚟再同大家讲下呢日本而家又唔兴食嗰隻拉麵，又兴食另一隻 拉麵。 咁你哋要去排队呢，应该话俾你听去边度排呢。 一地两检符唔符合基本法呢？一带一路又同基本法有冇关系呢？既然咁多问题未清楚，香港人系时候补下习啦。 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全力推介嘅基本法补习社，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00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早晨八达通节目时段内有杨振耀同梁美芬博士做你嘅补习天王。 做 DBC 会员有不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 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嫂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同我跟住个男人， 同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Target 出咗地铁 ，Roger。 Target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样啦。 Target 跑紧过嚟，死火就样啦，就样啦， 赢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1:00至3:00，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到三号准时出现。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 非常听邵飞。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日本呢就而家呢就食薯片呢就食到乜嘢味都有啦。 係呀。 咁以前呢食嗰啲乜汁呢白乜汁呢就已经可以食到叫做香港嘅包心刺肚味嘅白乜汁。 好夸张。 即係你食得乜白乜汁嘅时候呢係感觉到食到阿乜鲍鱼嘅。 咁犀利。 係啦而家已经有啦。咁呢就你当然冬阴功嗰啲已经好幸啦。咁今次去食薯片呢就食到嗰个士多啤梨嘅味道嘅薯片就非常好食， 我真系啊 最红， 有冇汁啊？ 士多啤梨嘅味道嘅薯片，呢、這个已经好普通啦。咁咧就去食一个黑豚肉嘅包，那个黑豚肉即系讲跟猪肉啦， 猪肉包啦， 个猪肉包咧要排大队先咪食到嘅。咁咧就今次咧就喺日本咧就最近呢个月咧。就有一个大新闻，大新闻咧就因为一路落嚟咧，大家知道咧就已经系20年前个日本咧，就当时已经睇中咗咧嗰个九州拉面系必然会红 嘅。系， 当时我已经见啲团友 汤面啊， 我就话喂呢只面食完咗之后，我话掂啊，呢只香港掂紧，嗰阵时香港未有嘅。咁咧，于是我话掂啊，咁真系咧过呢20年咧横扫啦。 系啊， 呢只面而家面对住一个好大嘅转化啦。将会咧有一种新兴嘅面咧。 将会冚过呢个紫光线， 取代咗佢。 哇！呢、這个面 咁好食。 咁呢间铺头咧就喺东京咧就已经开咗好多间嘅分店咧、就间间咧都即系门口排满人啦。咁呢间咧就有一个字好紧要嘅环字。 环边个环啊？ 乜环？ 哦，中字。 第一字 中心嘅 环，德环色嘅环。 乜环？ 哦， 即系个环字， 同孙木字有关嘅。幻想嘅幻， 幻想嘅幻。 咁你知另一间就叫一乜咁啊，好出名噶。呢间咧就叫乜幻， 系 有嗰个字嘅。 系 咁咧就系用咩咧？用虾头同埋虾嚟到熬嘅虾汤，作为呢一个底嘅， 好肚饿， 而唔系猪骨。即系将会用虾咧嚟取代嗰个猪骨，咁啊红到不得了， 香好多咁、 而咧系相信咧系将会冚晒所有嗰啲猪骨拉面噶啦， 同玄学有冇关系嘅猪同虾？ 虾咧就系、代表咩咧？喺日本咧就系、代表长寿嘅意思， 系、 叫做弯弯转， 弯弯。 譬如人哋送只龙虾俾你咧，就系、代表你咧系老而弥坚，即、系、你好似啲老人家虽然弯住腰， 是 但系都好有力量嘅， 系有心有力嘅。 咁、通常啲虾你都知道嗰啲即系嗰啲力好劲噶嘛，咁、所以通常送只虾俾人咧，就唔系代表你系虾人，系代表你系老而弥坚，你啲筋骨好靓， 加持你。 是代表好老的意思、但是老得嚟好劲。咁呢就呢个虾面呢係相信将会取代呢係呢个猪骨呢係会喺日本呢还数㗎啦。 我哋拭目以待睇几时会嚟香港。 係啦咁而家去日本呢当然呢就係、你要去識排队、去呢间叫乜环嗰度呢 係 排。咁呢就我去呢嘅时间呢都已经呢见到条龙呢都 排几耐呀你上次。 唔想排。 唔想排。 我都系要上去。 用咗特殊嘅情况之下先、可以品尝到一碗呢、這个面。咁食完咗之后呢直成呢认为呢 嗰 啲猪骨拉面都面临都系即系大镬啦咁将会被淘汰啦咁。咁日本呢就真系好有趣咁因为我本身系鍾意娱乐啦。咁你知道我最鍾意捐啲寺庙㗎嘛。咁日本呢去到日本呢我哋最鍾意呢就要去一间寺庙度拜神。 清水寺嘛你话系咪 唔系嗰间系喺京都。 京都 去到东京而家我哋讲东京。东京有一间呢好劲嘅寺庙。 系咪浅草嗰度 劲过黄大仙。 系。 嗱，如果你有咩愿望要求咧，你一定要去呢间寺庙，因为呢间寺庙咧系拜神咧，即系灵到七彩。咁啊，呢间寺庙又好特别嘅，你最好咧就系下昼咧就坐飞机，即系譬如四点钟坐飞机，但系你朝头早八点零钟就去机场嘅。嗱，个巧妙系咁。 点解嘅？ 诶，所以咪要听我哋讲啦。八点几就去机场，将啲行李咧 check in 就唔好 check in， 去。store 咗佢先 ，store 好易嘅啫，喺机场你个部门 系 专系将啲人嘢推入去，咁咧佢认 寄存咯， 寄存寄存行李，寄存咗之后咧，自己净系攞住个手袋，乜都唔使啦，又跟住咧就出翻门口坐的士， 系 去附近一个地方叫做成田山新圣寺， 成田山 成。成功嘅成 系 田就 耕田啦， 成田山 咩字啊？ 你话成田山得噶啦，成田山咁你话去成田山咁就得噶啦，咁入成个的士咧就车得车嚟，因为呢个寺庙咧系喺个机场附近，所以你最好去参拜咧。就系、你下昼机咧，你早啲去咗机场先，然后咧就一个威美十咧就拜埋神，然后一阵间先至再坐的士去机场，咁然后走，咁呢个系最好选择嚟嘅， 好充实啊！ 系啦，咁咧你就去呢个成田山啦。咁啊，话说点解成田山劲咧？咁啊，原来当年咧蒙古帝国咧就占领咗中国之后咧，就于是啲军队咧。就杀个日本咧，就想食埋日本。 系啊， 咁当时日本咧就震腾腾啊，点解你知蒙古帝国 好担心 横扫全球嘅大佬， 好恶噶当年。 冇错， 咁咧就于是咧就日本就震腾腾，震腾腾都要迎战啦。咁你知日本又迷信嘅，不嬲都信神噶嘛。咁啊点样揾全国最劲个神，摆咗喺嗰个船嘅船头嗰度， 系 对住个蒙古大军。咁都有翻两下渣拿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啊，当时咧就选择咗咧一个叫神户子嘅不动明王，嗰、个叫不动明王，就请咗不动明王落嚟咧，就将个不动明王咧就摆咗个船头嗰度，于是咧出发，咁咧就对付呢个蒙古大军。其实震腾腾啊，知道亡国咁滞啦。吓，点知一出咗海之后咧，突然间起风浪，一起风浪嘅时候咧，嗰啲蒙古帝国啲人，哇一！ 打日本啫，就於是即刻哇又起風又起浪， 嗯， 懷念我哋都佔領咗咁多國家， 嗯， 佔少一個啦，咁而且你知日本又細，即係以佢哋眼光啊，又細又冇料到又冇文化，即係當時都冇文化。唉，冇啦，唔打啦， 放弃啦， 走翻转头， 哦， 哇！一走翻转头，日本仔咪好开心啦， 梗系啦， 哇！咪当嗰个神系不得了，嗰神叫不动明王啊嘛，我哋民众系知道 系 最劲噶啦，咁啊，于是咧，那个不动明王咧，于是咧又要运翻上去个山度咯，点， 嗯， 知咧喺东京咧有一个和尚谂个计仔啦，佢，就索性搬下嘅时候咧，就话嗰个佛像咧搬唔喐。 点解搬唔喐？ 真系不动。 去到佢门口嘅时候搬唔喐，去到佢自己嘅寺庙门口。 佢话佢搬唔喐。 咁啊，于是就话：喂，怀念个佛像唔肯上山，啊，又远，啊， 有佢啦， 不如就 就喺度 landing， 就摆喺度啦，系咪先？咁你咁上面个寺庙唔肯嘛？我每年加翻租俾你。 哦， 反正你间寺庙咁远咧，都唔系香火咁盛啊。 系， 我索性每年交租俾你。咁，然后咁你咪摆个佛像喺度等我供奉咯，咁。咁你谂下嗰个佛像几红啊？ 竟 然打低蒙古帝国噶嘛？嗰个不动明王就系喺呢个成年山， 哦， 一摆就摆咗几百年， 嗯， 一交租就交咗几百年， 嗯， 就系将呢个佛像请咗落嚟。自此呢个成年山新政寺咧就成为日本嘅黄大仙。咁我年年都去拜嘅，因为呢个成年山系出名靓嘅。咁， 哦， 你知道日本拜神好得意嘅，入门嘅时间咧，上嗰个楼梯嘅时间，个楼梯顶咧个大嘅灯笼嘅。 吓，系 李居明嘅 fans 咧，同埋唔系李居明嘅 fans 咧，就有分别噶啦。系李居明嘅 fans 咧，就知道上去呢一个山经过个大灯笼嘅时候咧，要喺个灯笼下边嗰度咧定一定脚，鞠一鞠躬嘅。个， 哦， 原因个灯笼咧。是一个印嚟嘅，嗰，个印咧系印喺你个头上边，系代表一个加持嘅， 嗯。 你唔识嘅咧，喺个灯笼侧边行过， 嗯， 或者吸歪咗个印吸咗喺隔篱咧，咁， 嗯， 又唔得，所以要企正喺个灯笼下边嗰度接受呢一个印鉴嘅加持。 嗯嗯，加持，嗯， 另外咧，日本仔拜神好得意嘅，当你点晒香之后咧，你唔系系就咁点样咁简单嘅，你系要将嗰啲香薰咧，即系嗰啲香咧，好多香嘅，即系。直情烟到不得了， 烟雾弥漫。 你身体边度唔舒服咧，就将啲烟拨去你身体边个位， 哦，分下佢咁样。 譬如你个心 头痛嘅，当 你就拨啲烟咧去冚你个心脏。 咁，哦， 通常我哋蠢咧个头咧，咁啊拨下个头啊咁啦，咁啊甩头发啊嗰啲咁样又整下啦。 即系想靓啲，可唔可以拨下面咯 ？OK 噶， 你哋女仔通常咪拨面啊，拨两个胸部啊， 够用噶啦。 咁啊，总之边度唔掂咧，你就摸啦，总之全身摸匀噶啦，你明啊？ 系啊， 咁咧就然后咧就入庙拜咧，原来咧系要写一支护摩木，即系火公。 哦， 咁嗰度咧原来最出名就系做火公。 嗯， 火公嘅意思咧就每人写支木，咁嗰支木咧就会咧系喺每一日咧唔同嘅法事里边咧，就会烧 烧咗佢。 咁而佢下昼三点钟嗰场法事咧，好震惊嘅。点解咧？当佢一开嘅时间咧，佢一敲起嗰个鼓咧，嗰，个鼓有几大咧？有我哋两个录音室咁大。 哇 哇！ 所以嗰个鼓咧，系要拉起嗰条绳， 你中 滚落去嘅时间咧，系成个庙震动嘅。咁，然后嗰个座主咧就出嚟亲自主持嗰个法事。 系， 咁我哋香港嘅所有八卦友咧，就个个攞晒啲袋咧入去俾佢咧，佢就会将啲袋咧攞去个火度咧，去帮你 弹 一弹，咁就攞翻出嚟。咁咧就我哋拜神就求灵嘅啫，我唔理你边度神嘅。咁，呢个寺庙咧，我就推荐俾大家 系 出名灵。咁，你系考验下佢，你想买楼啊，你想结婚啊，你想圣唔好做圣女啊，你即本都系考验下呢间寺庙。呢间寺庙出名灵嘅，就叫再讲一次，叫 圣 田 山 新圣寺。你噏成年山，日本人差唔多无人不识啦。 点 解翻嚟再讲多啲？ 好。 在刘回家的乐趣园时段，他们曾经出现过。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李慧敏。 你好啊，我是 Andy 周国贤。 我是 Suki 钟舒淇。 你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希。 你好，我是 JW 黄浩仪。 你好，我是 Rinky 韦宇森。 你好，我是 Fred 郑俊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月阿丁。 我是 Kim Man 王建文。 你好，我是 Janice 严逸格。 我们是 Sis 乐印姊妹，你而家听紧嘅系乐回家。 仲有嚟自海外嘅佢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 我是 Sam 李。圣洁，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戴琳。 大家好，我是韩红。 大家好，我是许诺。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旗舰台，欢迎你嚟到乐回家。嚟紧嘅乐趣园嘉宾又有边个？到时听实直播你就知噶啦。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要赢只得资讯已经唔足够。 专业分析即时拆局先至系制胜关键。 B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重头节目赢尽全场。 每逢港股交易日喺交易时段全程直播。小炒王梁心恩、潘碧云联同陈正心、陈成龙以及一众财经界名人，以专业眼光对准每个投资机会。 不论上半场定下半场，我哋都陪你赢尽全场。 要把星都压彩下落，其实我不惯等待。 Hello， 我是老云啊。你现在收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你不应